央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迷幻时空。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UFO 打哪儿来？ 恐龙为何灭绝？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迷幻时空， 你着迷了吗？ 在安徽省含山县的林家滩村，一场你争我夺的暗战在这里延续了将近20年。为什么这个平静的村庄会成为较量的焦点？这里究竟有什么东西值得人们花费巨大的精力来争夺呢？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走进今天的迷幻时空，我是韩涛。今天的历史之谜，让我去带领您破解林家滩村暗战之谜。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它让我们去之不竭。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公元1985年的一天，林家滩村村民万有桥的老伴儿下葬的日子，人们掘开一片土地准备安葬死者的时候，却发现了一些奇形怪状的物品。虽然泥土使他们失去了应有的光彩，但奇怪的形状却引起了村民的兴趣。这批物品随即被送往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那一天，考古所内的研究员全部在野外考察，只有研究员张晋国一个人留守。这些石头究竟是什么？张晋国仔细观察后认为，这些很有可能是5000多年前的遗物。他怀疑这背后隐藏着一个巨大的史前文明。为了证明自己猜想的史前文明确实存在，张晋国随后带领一个考察小组进驻林家滩村。村民隐约感觉到有一些事情将会在这里发生，但他们没有意识到林家滩从此与史前宝藏紧紧联系在了一起。根据当地人的介绍，在一片乱坟岗上经常发现来历不明的石头，因此进入林家滩后，张晋国选择了这片乱坟岗为工作起点，这个决定也改变了他的命运。张晋国在这次行动中最重要的发现就是玉板和玉龟，现收藏在故宫博物院当中，目前依然没人可以完全解读玉板上图形的奥秘。但是上面的八角图形与我们现在的八卦图却是不谋而合的，而中国的历史上有关八卦的传说始于5000多年前的伏羲氏，而考古发现最早的八卦也就是公元6世纪到7世纪的文王八卦图。这个5000多年前的玉龟和八卦玉板证明了遥远的传说并非虚构，史前人类在5000多年前已经拥有了对自然逻辑的认识能力，这次出土的物品震撼了文物界。张晋国意识到这个地方肯定还有着巨大的宝藏隐藏在下面，但他也明白这片潮湿的地层才是保存文物的最好所在， 于是在一天傍晚，考古队携带出土的所有文物撤出了凌家滩。考古队在1987年撤离后，人们似乎忘记了凌家滩的存在，这片土地被绿色轻轻地掩盖了。然而这种平静在十年之后再次被打破。1998年的一天，村民发现大量的盗洞突然出现在这片土地上，情况上报到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之后，考古队立刻赶赴现场进行勘测认定，那些盗洞没有打入任何一个墓室，这是不幸当中的万幸。然而细心的张晋国却发现，其中一个坑看起来是一个墓穴的顶部，这个发现使他停下了脚步。他发现那是一个墓，并在墓里发现了三个玉人，其中一个玉人穗孔相当高级，孔眼只有 0.15 毫米，用我们现代技术是可以达到的，但是当时人们能够做到这种技术简直不可想象。这个发现令人震惊，史前人类确实把这块坚硬的玉石凿穿了，而且孔径只有头发丝大小。在当时的石器时代，人们所拥有的工具无外乎是石头和木棍，很显然那些工具不可能在玉石上打出如此细小的孔。当时的人们究竟还拥有什么不为人知的工具呢？石器时代的人们怎么会拥有金属工具钻出如此细小的孔呢？假如真的是金属工具，那么凌家滩当时的文明程度可说是令人吃惊的，因为他们的智慧已经跨越了时间的范畴。这个重大发现令考古人员张晋国心跳加速，但他强忍喜悦，只把这次重大发现在考古系统内部进行了通报，因为他知道这种消息的公布将会使盗墓者蜂拥而至，这样凌家滩宝藏将会面临灭顶之灾。1998年的考古人员带领着文物低调收队，一切事情在这里仿佛没有发生过。然而在此之后，令人痛苦的变化开始在这个村庄里悄然蔓延了开来。 凌家滩文物的发现使得凌家滩神秘万分，人们仿佛嗅到了凌家滩宝藏所散发的气息。然而这些隐藏着的史前宝藏究竟在哪里呢？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追踪史前宝藏。 为了保护地层下面的珍贵文物，当地规定未经允许不得擅自动土。直到有一天，一个莽撞的村民打破了这个禁令，他的行为使得这个村庄再次闯入了人们的视线中，而他的莽撞行为竟然是在自家门前打了一口水井。随后赶来的专家推测，这里曾经存在一个大型建筑，在遥远的5000多年前建立如此一个巨大的建筑究竟出于什么目的？考古人员随即把从水井当中挖出来的红色陶土送往中国科技大学实验室，研究断定这些红陶土的烧成温度是800到1200度，和现代砖的烧制温度相差无几。在5000多年前那个刚刚学会用木头搭建房屋的时代，凌家滩却已经在使用红陶土建筑房屋，这绝对是一个惊人的发现。是什么建筑如此巨大，而且动用了如此复杂的工艺呢？对于5000年前人们的光辉事迹，我们知之甚少，他们甚至没有留下半点骨头碎片，就这样完全消失了。在凌家滩发现的那些红色泥土让我们意识到，当年神圣的建筑现在已经化为红土，被时光掩埋。很显然，凌家滩在当时已经具备了相当高度的文明，他们有能力掌控周边的财富资源。换句话说，凌家滩的地下还应该有着高规格的墓葬尚未被发现，但究竟是继续挖掘还是原地保护，各方争论不休。然而就在一切悬而未决之时，2007年的凌家滩再次出现了大量盗洞， 张晋国认为如果再不进行有效的挖掘，那些尚未发现的宝藏将被盗窃一空。但是那些重要墓葬究竟在哪里呢？考古人员也在加紧对林家滩的调查，他们开始注意一个在村民中口耳相传的事情。村民们确信有一个巨石阵是首领墓葬的标记，然而那些巨石在哪里呢？为了进一步了解神秘巨石和宝藏间的关系，在村民的带领下，考古队来到了距离林家滩5公里外的太湖山上。据说那里有几块石头和林家滩村子里曾经存在的巨石一模一样。专家判断这个史前部族一定存在着严密的社会组织，否则他们不可能把那些重达数吨的巨石从5公里外的太湖山运往林家滩。这种情况使得人们将它和英国的巨石阵联系了起来。考古学家们至今仍不能断定当初人们建造这个巨石阵的确切目的，也不能解释从前的人们是如何把那些巨大无比的石头从几百公里以外的威尔士搬运过来。令人惊讶的是，这个巨石阵和林家滩的巨石阵在建造的时间上几乎处于同一时期。遗憾的是，那些被认为是标记着宝藏所在地的巨石已经被炸毁，用来修建房屋了。然而考古人员在调查分析后，将2007年的挖掘地点选择在了距离那个曾经的巨石阵只有十几米远的位置。2007年5月18日，张晋国率领的考古队高调进入林家滩，他们在着装整齐的警察的协助下控制了一大片土地，并拉起了警戒线，所有不相干的人员一律回避。当地的村民预感到重要的事情即将发生了。张晋国已经无数次地踏上这片土地，他深知此次任务的重要性，这将是他在2008年退休前的谢幕表演。这一次他必须精准地找到林家滩遗址内规格最高的墓葬，他推断在那个墓葬当中应当埋藏着当年林家滩部族的最高首领。谁也不敢保证盗墓者不会再次掘开这个重要的地方，张晋国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然而谁也没有料到，他们在挖掘过程中再次发现了盗洞。张晋国指示考古队按计划进行工作，立刻停止目前其他地方的挖掘，把所有工作人员转移到那片带有盗洞的土地上。然而谁也不知道在这下面究竟还有什么东西在等待着他们。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它让我们去之不竭。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欢迎回来，诸位好，这里是带您探秘的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公元2007年6月15日，梦寐以求的挖掘机会突然来到了张晋国的面前，但是没有人了解他心中所感受到的大起大落，因为那天张晋国因为突发心绞痛而濒临死亡边缘。然而他依然在病房里指挥考古队的工作，他果断地决定把所有技术人员转移到那片带有盗洞的土地上，因为他感到一个重要的墓穴应该就在这下面。人们专心致志地清理着每一寸土地，随着挖掘工作的进展，考古队员们发现那个盗洞突然中断了。张晋国长长地出了一口气，人们不知道这个盗洞为什么止步在那个地方，难道盗墓人发现这里真的没有继续前进的必要了吗？或者是考古队判断失误，这里根本没有什么重要墓穴的存在吗？不过在没有得到领队命令停止的情况下，队员们的工作就是继续往底层深处推进。 2007年6月21日，考古队员们在工棚里继续工作着，越来越多的石头开始露出地面。然而就在他们准备清理这些杂乱无章的石头之际，人们突然发现一块石料并非想象中无用的大石头，因为有人的手在这上面触摸到了一些奇怪的凹凸纹理。这究竟是一个什么东西？考古人员立刻把这个现象报告了张晋国。来到现场的张晋国从多个方面仔细地观察后发现，一个椭圆形石头的前端有一对獠牙状的凸起，在这个凸起的斜上方是一个类似眼睛的凹凸，这是一个动物的圆雕。经过细细的整理后，发现这个东西竟然是一个玉珠。如果真的和87年发掘的情况相似，那么玉珠将是重大发现。1987年6月，人们在一个墓中发现了巨大的石钺，把石钺抬走继续向下挖掘之后，震惊了所有现场人员，众多珍贵文物展现在大家面前。后来人们断定，那个时代的重要墓葬的上面一定会有大型的随葬品。那么今天的这个玉珠是不是与87年那个石钺一样，暗示着一个宝藏即将出现呢？这个相似的发现令大家兴奋不已，然而天色渐渐变暗，夜色再次为这个墓葬增添了不可预测的危险。为了避免意外发生，考古队决定暂停挖掘。每天晚饭之后，考古人员将要对当天的工作进行整理和分析，这个工作由副领队吴卫红博士负责。张晋国退休后，他将接手林家滩的研究。也许正是巧合，这位安徽考古所最年轻的研究员当时正好39岁。20年前张晋国发现林家滩宝藏的时候也正是这个年纪。同事们开玩笑说，他来到林家滩一定会为这次考察带来好运。这样轻松的交谈几乎每个晚上都要进行，但他们不知道领队张晋国当时心中有多么的紧张。在那个晚上，他不停地给发掘出来的玉珠浇水，他担心这个奇特的随葬品会随时消失在眼前。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担心呢？在2000年，张晋国曾把一块林家滩出土的玉交给一名玉器鉴定专家，希望他能够鉴定这块玉石的材质构成情况。然而没有想到的是，那块玉石竟然在他的手中消失了。这个事情使得张晋国非常担心，他不知道玉珠会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消失于眼前，他需要一个材料专家来帮助他解决问题。于是安徽省地质调查院高级工程师许卫来到了工地，他是参与研究林家滩文物的地质专家之一。许卫经过研究最终给出了答案，消失于玉器鉴定专家手中的那块玉就是透闪石，因为它的产量在安徽乃至全国都极其稀少，在安徽省的地质图上根本就没有矿藏的标注。今天闻名世界的新疆和田玉就是透闪石的一种。尽管稀少，但许卫很快发现，距离林家滩北部约50公里的肥东县有一个废弃的采石场，那里隐藏的透闪石和林家滩玉器的材料是相同的，也就是说那里可能就是史前林家滩宝藏的原料产地。由于在野外作业的考古队无法对玉珠的材质做出准确判断，因此张晋国只能用水来模拟地下湿度的方法对玉珠进行保护。与紧张的心情相比，每当想到未来数天的工作时，张晋国便会兴奋不已，因为他把这只玉珠当做了开启宝藏的大门钥匙。如果不出意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墓穴将会在挖掘到某个深度的时候出现在人们面前，过程中还将会有什么样的曲折，下面还会有什么样的奇迹等待着张晋国呢？ 林家滩文物的发现使得林家滩神秘万分，人们仿佛嗅到了林家滩宝藏所散发的气息。 然而，这些隐藏着的史前宝藏究竟在哪里呢？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追踪史前宝藏。 一天，他们在探方里发现了数个排列整齐的白色环状物，从他们出现的位置来看，几乎可以肯定这就是一个大型墓葬。张晋国的预言开始得到证实。然而，几乎在肯定这是一个大型墓葬的同时，考古队还发现了凌家滩部族祭坛的阶梯，而那个刚刚发现的墓穴就位于阶梯的最顶端，距离祭坛中心咫尺之遥。张晋国判断这一定是个极其重要的墓葬，如果大胆地假设，这应该就是部族首领的墓穴了。2007年6月26日，一个被埋藏了5300多年的墓葬终于重见天日。经过考古人员整理后发现，这座墓长 3.6 米，宽 2.1 米，酸性的土壤已经把墓主人的尸骨完全毁灭殆尽。墓穴当中的玉器、石器和陶器被摆成人形，有的地方随葬品整整叠加了6层。墓主人头部朝南，在头部附近放置了大量的玉环，当年这些玉环很可能是用绳索连成串，编成一个巨大的装饰品，摆放在死者头部的。在凌家滩出土的所有墓葬中，从未有一个墓的主人佩戴如此众多的玉环。这些玉环的出土，说明当时这个墓穴的主人在生前拥有的巨大财富。贫富分化在53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的凌家滩就已经出现了。考古人员在这里发掘的随葬品达到330件之多。张晋国从未在凌家滩的单个墓穴当中发现如此众多的文物。考证这些精美玉器后发现，这里曾经存在一个高度发达的文明。凌家滩地处气候温和地带，这种气候对远古极其依赖自然生存条件的人们而言，无疑是一个富足的天堂。当时的凌家滩是长江中下游地区一个强大的部落。然而，这个史前高度文明的地方在距今约5300年前的时候却神奇地消失了。是什么导致这个文明的突然灭亡呢？在调查中，人们发现巢湖地区正好位于两组断裂带交汇的地方，这种地带是一个地震的高发区。位于巢湖地区凌家滩古文明的灭亡是否与地震有关呢？按照一般的规律，小规模的地震与战争不可能毁灭一个文明，但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力量足以毁灭一个强大的部族呢？带着这种疑问，人们把目光转向了平静的玉溪河。难道是史前的洪水毁灭了这个文明吗？如果真的是这样，证据又在哪里呢？张晋国的考古发现从另外一个方面证实了许卫的猜想。他们曾经在这条河流的下方发现古文化层，也就是说，在远古以前曾经有人类居住在这条河的河床位置上。现在的玉溪河很平稳，这得归功于新中国的水利建设，使得这条河变得温顺。历史上玉溪河曾经多次改道摆渡。假设历史上曾经有那么一天，玉溪河突然洪水泛滥而改道，河水淹没了这个聚落点，所有的一切都被淹没在洪水之下，凌家滩就此被完全毁灭。那个时候正是距今约5300年。史前凌家滩的故事到这儿就应该结束了，但文明也许就是一种巧合。在1936年，人们发现了位于杭州市西北部距今约5250年前的良渚文化遗址，在那里考古学家找到了大量巧夺天工的玉器。1936年的发现震惊了世界，因为江浙地区在良渚文化之前并没有任何高度的玉器文明被发现。为什么良渚文化会突然具备如此高超的琢玉工艺呢？这颗文明的火种从何而来？良渚玉器与凌家滩玉器的选材相同，都以透闪石为主，